雷猛嬉皮笑脸地看着男人，完全不理会他的怒意。 别呀，秦总，你好人做到底，帮把裤子提上来呗，这么吊着怪难受的。 秦锦城甩开了他的手。 自己提，你又不是没手。 真小气，我这不是没力气吗？我都快十个小时没吃饭了，还受了一身的伤，流了这么多血，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我师父既然把我交给了你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负责呀？ 雷少简直就是一个无赖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人说他已经成年了，不需要人管的。 秦锦城似笑非笑，眸子里尽是嘲讽的成分。雷猛汗了，我操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记，这要不要这么较真儿啊？ 此一时彼一时嘛，刚刚我哪知道我能虚成这样啊？ 内心直白是， 刚刚我是想去追萧炎，反正现在人已经跑了，你既然把我带回了家，我总不能辜负了你的一片好心是不是？ 等着。 秦锦城把针筒做了处理，转身就走。雷猛傻眼了。 哎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把裤子提上再走啊？ 难不成他刚刚的示弱就白示了？早知道。还没吐槽完呢，还没走到门口的男人又重新的走回来了。这黑着一张脸把雷猛往上一拖，这手都不知道是怎么动的，男人的裤子已经是重新回到了他的腰上。雷猛都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挽留，他已经全身而退，走出了卧室。雷猛直接是懵逼了，这动作这么快，是在躲他吗？他又不是瘟疫，至于这么避之不及吗？还是说，雷蒙想到那个可能，嘴角坏坏的往上勾到一起，计从心生。秦锦城啊，这回可是你自个儿凑上来的，怪不得我了。雷蒙从床上坐起身，这后背又不能躺，刚刚一直趴着又挺难受的，于是他便盘腿坐在了床中央。腿上的伤那都是小伤，不碍事儿，最严重的地方那都在后背。这血呢，可能是真的流多了，以至于现在有点头晕。不过这种程度还不至于让雷少糊涂，心思暗动，便抬眼开始打量起这间房间了。秦锦城那就是一个无趣的人，从他这间房间的风格就可以看出来。黑白两色的设计风格完全没有任何美感可言，冷冰冰的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 这男人睡这儿，半夜不会被冻醒吧？ 雷猛目光扫过窗台的一个相框，那可能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有颜色的地方了。雷猛顾不得身上的伤，走过去拿起来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便呆住了。他在上面看到了萧炎，另外还有两个人，他在萧炎那里见过其中的一张照片。这白白净净的小孩，这看起来呢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。萧炎那里的照片都是男孩的单人照，各种各样的那都有。雷蒙不止一次遇到萧炎捧着照片喝得酩酊大醉，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的话。雷猛从来没问过萧炎这里面究竟是发生过什么事儿，谁还没一点秘密呢？而雷少从十岁那年开始就对别人的秘密提不起兴趣，便从来就没有问过萧炎。此刻再看到男孩的照片，他却非常的想要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。秦锦城绝对不是一个温情的人，会留着这样一张照片，足以看出照片里的人对他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。重要的，他想每天每一晚都看着他们。男孩长得很好，是那种阳光般的帅气， 笑容很有治愈的味道，雷蒙甚至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这样的人很难让人不喜欢或者不心疼吧。 看不出秦总还是个挺重情重义的人，就是不知道他跟老肖是什么关系啊。 雷蒙想利用秦锦城，但不想毁了跟萧炎的关系，麻烦。雷蒙眸色略沉，思绪有些动摇。走道上响起了一阵的脚步声，他赶紧回身，重新的趴回了床上。这刚摆出一副病殃殃的姿态，门就被人轻轻的敲响了。开始很轻，接着呢就重了一些，还伴随着一道压低的声音。 雷少，雷少，我能进来吗？ 还以为是秦锦城呢，没想到是郑医生。 雷猛出声让他进来。郑杰扒着门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往里瞧了瞧，见雷猛盖着被子趴在床上，好像没什么不妥当的地方，这才往里面走了两步，也仅仅只是两步便不再前进了。他红着脸远远地看了雷猛一眼。 雷少，你还疼吗？ 这小女儿家的姿态跟刚刚豪放的郑医生简直是判若两人。难怪有人说女人是天生的演员，都不用读剧本也能把每个角色给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看着眼前的郑杰，雷猛信了。 不疼了，谢谢郑医生。 雷猛似是没有看出他的羞涩似的，老老实实地答道。他要对女人有兴趣，或许真会多看这丫头两眼。平心而论，这丫头长得还真心不错，圆圆的小脸儿，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两个小酒窝。可惜啊，他对女人没有兴趣，要是秦锦城搁他面前摆出这副神态，或许呢，他会心生摇曳。 那什么，我不能多待，就有个问题想问你。 你问。 一般情况下，雷猛都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，没什么少爷的脾气。 你平时都用些什么护肤品啊？为什么皮肤能好成这样？ 郑杰心一横，一口气把心里盘桓了好久的问题问了出来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 你一直在纠结这个？ 雷猛哭笑不得，第一次对自己的魅力生出怀疑了。 是啊，我上回就想问来着，这不是没找着机会吗？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你。雷少要是为难的话就算了，反正我也没多少时间护肤。 小丫头眼皮垂垂，貌似还有点小小的失落。 不为难，又不是什么秘密，待会儿给你发个清单。 哦耶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啊！我还没雷少的好友吧，加一个。 那就加一个。 雷猛无所谓，这个女人是秦锦城的妹妹，这加个好友而已，无伤大雅的事儿，加就加呗。只是小丫头明显更关心的是她用的护肤品，而不是她这个人，这多少呢让雷猛有些小失落。她才刚20岁，难道这么快就失去了魅力了吗？为什么最近总是屡屡失手呢？待到郑杰出去后，雷猛不得不低头瞧了一眼自己。 一身的伤，好看的肌肉也被纱布挡住了，真是没什么看头。难怪两个小姑娘都吸引不了了。 雷猛有些郁闷了，正暗自神伤，这开着的卧室门口出现了秦锦城的身影。他单手托着托盘，盘子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面，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雷猛的郁闷一扫而空，神伤个鸟啊，秦总都为他亲自下厨了，还怕孤打不到手吗？ 没事，伤好再来。 撩不死你。 秦锦城把面碗往床头柜上一搁，就要转身下楼，这没曾想手腕又被人给拽住了。雷蒙的手很凉，之前拽上来的时候他便感觉到了，这现在这种感觉是越发的明显，让他一时怔住没有甩开。微凉指尖印在人的身上，就能印到心里去了。秦锦城思绪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恍惚中他听到雷蒙说， 秦锦城别走，我们聊聊。 其实这个动作也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停顿，雷蒙惦记着那碗葱花面，勾了一下秦总的小手，便转头去端面碗了。秦锦城回身的时候，雷大少爷已经是盘着腿微弓着身体吃上了。这堂堂的大少爷倒是不讲究，一碗清水葱花面也是被他吃得有滋有味的。这大开大合的动作该是狼吞虎咽的，却偏偏瞧不出丝毫的狼狈。